第125集，龚博士对你远比你以为的更重视。他们一起看了一部海洋生物的纪录片，吃了退烧药的人一看到一半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龚应贤悄悄地把他揽入了自己怀中，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那沉甸甸的重量让龚应贤感到很窝心。直到片子结束，仁义都没醒，龚应贤便小心翼翼地抱起他，将他送回了卧室。这回仁义醒了，看着龚应贤正在给他盖被子，他打了个哈欠，迷迷糊糊地说：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？ 你吃的药有安眠成分。 这只小鲨鱼最后死了没有？ 没有，长成了大鲨鱼。 你怎么不叫我？ 你应该好好休息。我 怎么了？ 我得回趟分局，太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，但是晚点我会回来，或者明天早上。 他看电影的时候也不断在看群里的各种信息，一直心神不宁。他很想跟仁义待在一起，但他实在放不下案子。 我就知道你放心不下。去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感觉我睡一觉就好了。 仁义突然一把揪住了龚应贤的衣领，龚应贤怔了怔，顺着那力道俯下了身，被仁义用力地啜了一口。 别担心，去吧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含笑迷离的瞳眸，心神荡漾。他喜欢从前那个仁义，也喜欢现在的人影，这个人的一点一滴都深深的、深深的吸引着他，可他却不是仁义喜欢的类型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妨碍他们有这样的关系，这就是仁义所谓的成年人的世界吧。龚应贤带着些不甘，深深的看了仁义一眼。 好好休息。 仁义轻抚着嘴唇，那上面尚有一丝余温，他告诉自己，人要知足，想要什么便得到什么，世上哪有那样的完美，能得到一部分就该知足。龚应贤忙了一个通宵，等到天明想回去看看仁义的时候，才发现仁义给他发了条微信，说自己退烧了，已经回中队了。龚应贤颇为失望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要怎么样才能尽快见到仁义呢？回到中队后，仁义还有点不舒服，于是今天不打算出警了。曲阳波一见他就一脸坏笑，朝他挤眉弄眼。仁义装得十分镇定，他和龚应贤的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一是为了保护龚应贤，二是他真的难以启齿。 他早就回分局了，找他的家庭医生给我看的病。 哦，就这样？ 你还想怎么样？ 你当时烧得晕晕乎乎的，我说要送你去医院，他非要带你回家，那副样子，说你俩没事都没人信。 仁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他们俩确实是有事儿，可却总有些不当不正的感觉。换做别人，比如齐霄，他便没有这种想要藏着掖着的窘迫感，至少不必对自己最好的朋友撒谎。可龚应贤是不一样的，哪里都不一样。 四火，有时候看问题呢，不要只看表象，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是隐藏在语言之后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 意思就是说，龚博士对你远比你以为的更重视。 我知道他重视我，只是算了，不说了。 曲阳波很想再点仁义几句，但两个人感情上的事是非常微妙的，他想要帮仁义，又担心弄巧成拙，还是再等等更成熟的时机吧。他拍拍仁义的肩膀， 休息去吧。 仁义回到中队的上半天是在吃饭、吃药、睡觉中度过的。等他下午醒来，发热完全退了，真正有了一身轻松的感觉。 他想去看看其他人都在干嘛，结果发现一群人围在车库里，嘻嘻哈哈的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仁义走进车库。 干嘛呢你们？ 仁队，咱们有狗了，咱们有狗了。 孙定义兴奋地叫道，他牵着一条黑背跑了过来。 训练基地刚送过来的。 那只黑背身材精壮，根骨结实，长得很是英俊，而且情绪非常稳定。被这么多人包围着逗弄着，也没有过度兴奋。消防中队有的配备消防犬，有的不配备，需要的时候可以借掉。这次出于安全考虑，曲阳波特地去基地申请了一条。 仁队，你猜他叫什么名字？ 叫什么？ 我那天去基地让他们给我挑一只，他们一听我是凤凰中队来的，就说一定要让我带他走，他就叫凤凰。 简直天生就是咱们的。 哦，这不是缘分吗？来，凤凰过来。 凤凰听话地走了过来，仁义蹲下身，揉着他肉乎乎的两腮，看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含笑道： 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凤凰中队的一员了。 仁队，这几天你不在，我们就把淼淼放指导员的房间睡觉，要不要把淼淼抱出来跟凤凰玩一会儿？ 可以，但别一下子放到一块儿，免得打起来，先让他们适应一下，要是他们看不上对方就算了。 不能够，我们凤凰这么帅。 孙定义乐颠颠地去找淼淼去了。曲阳波把仁义叫到一边。 年终大会的时间刚定了，21号，然后所有中队长20号先开新年安防专题会。 好。今年轮休名单出来没有？ 今年这帮小子都挺懂事儿。除了专职消防员固定放假，今年没人休假，都担心中队缺人手，怕出事儿。 没那么夸张，让他们正常休假啊，一年到头了谁不想回家。 嗯，我知道。李萨自愿值班，其他的去年没休的我让他们今年休了。 李萨跟他们不一样，是受聘的专职消防员，就像来中队上班一样，有正常的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，按理啊过年是不用值班的。仁义看了李萨一眼， 不太好吧？ 他怕过年人不够愿意调休，再说他本地人回家方便，这姑娘真是不错。 是啊。 你也一样，过年休几天陪陪老爷子。 我初四再休吧。 新年是仁义心里一个结，他母亲就是过年期间过世的。过年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偏偏他们家就是在过年开始不团圆的。晚些时候，龚应贤给仁义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他的恢复情况。仁义安抚他道： 完全好了，稍微有点咳嗽，不过几天就好，放心吧。 那就好。你今天不该自己回中队的，你忘了吗？我说让你不要单独行动。 就这么几公里，不要太紧张了。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 除了昨天跟你说的受害母女的身份，目前没有大的进展，有的话我会跟你说的。 好，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。 仁义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才能有一个合理的借口见龚应贤。龚应贤也在想着一样的事，可一时也没想出来。挂了电话，仁义有些懊恼，一定要有理由才能见面吗？唉，什么时候仅仅是我想见你这样的理由，或者没有理由，他也可以随时见到龚应贤呢。